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，对接雄安，支持雄安，服务雄安，借势雄安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

包围我有过的一切，你给的最美。

谢谢，谢谢我们的钢琴师东子，谢谢我们十二乐坊的美丽的姑娘，再次给他们掌声，谢谢。 Yeah.

独是天之国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不为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修，你做我的迷，唯独是天之国色，不可一世，天生我不为艳丽到底，颠倒众生，摧毁不费得，我要与天齐。 是不是所有的眼泪也都该停止？